你好，我是有米科技 CTO 蔡瑞涛。有米科技已成立8年，从创业期到发展期再到平稳期，这一路走来，作为技术管理者，我有很多思考，今天分享给你，希望对你有用。首先来了解行业发展趋势。创业前有必要了解行业发展趋势，做好心理预期、人才准备、资金储备等。每个公司都会经历5个发展时期，即技术萌芽期、狂热期、幻想破灭期、复苏期与平稳期。你可以查看文档中的图。公司在不同时期，技术团队的状态也会不同。首先，在技术萌芽期，所有人都非常兴奋，加班熬夜赶工都不是问题。比如人工智能出现时，技术人觉得这就是未来啊，所以创业的信心爆棚。之后进入狂热期，可能会接到大量的行业风投与外界给予的资源，这时也是泡沫最大的时候。紧接着会跌入谷底，因为理想与现实差距过大，幻想破灭，此时需要寻求新的增长点。等你扛过这段时期，就会进入复苏期，也是高速发展阶段。这时该考虑如何让团队维持商业化，也是证明自己商业能力的时候。最后进入平稳期，遇到行业天花板，就该考虑新机会，寻求新的突破点了。所以我会围绕创业启动期、高速发展期与寻求突破期这3个阶段展开分享内容。每个阶段都需要考虑人、财、物这3个问题。对于技术管理来讲，人即人才梯队与团队建设，财是团队赚钱的能力，清理团队状态和业务需求，这一点很重要。物就是对技术栈、技术架构的选择。先来看创业启动期。一、团队状态与业务需求。创业前期，团队成员目标一致，凝聚力非常高，此时急需出产品，推向市场，快速迭代。有米科技刚起步时，我们还在读大三，当时没钱没办公室，于是想尽办法去忽悠楼管，从他手中拿到了学生宿舍活动室的钥匙。我们在活动室埋头苦干1个月，做出了第一版产品。当时的感觉就像你在做一件可以改变世界的事情，很有激情，所以你为此可以做出任何牺牲。二、技术栈。在创业启动期，对于技术栈的选择非常重要。我跟很多创业者交流过，技术合伙人想法过于天马行空，喜欢炫技是不少创业者头疼的问题。我认为，技术创业应该尽量避免使用新潮技术，我们就深受其害，而是要尽可能减少技术成本，使用成熟稳定的技术，即使那不是自己喜欢的技术。举个例子，早期的时候，我们在 MongoDB 2.4 时就开始使用它，当时存的数据量不到1亿，使用非常顺畅，但当数据量达到10亿时，数据库平均2天出现一次故障。我们找了一些国外公司的使用经验，但是仍旧没解决，毕竟是一个比较新的数据库。最后迫不得已改用了 MySQL， 虽然它又老又无聊，但稳定好用。另外，在创业初期要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，使用一切外部能够提供的工具。三、重视技术文化建设。首先要重视知识储备。虽然创业前期人少，但是一定要注重知识储备，这是我们团队受益至今的一件事儿。我们在创业第一年就建立了自己的 Wiki 系统，将产品设计、架构以及每一次遇到的故障和解决方案，甚至每个决策都写进 Wiki 系统中，逐渐积累，它就会变成宝藏，甚至现在在招聘与培养人才时都能用到它。其次，要启动技术文化建设。早期注重技术文化建设也很重要，当时我们会在每周五学习硅谷的 TGIF Thank God It's Friday 分享会制度，公司20-30号人聚在一起，随意聊各种各样的话题，包括用到的好用的 App、 吃到的好吃的食物等，不仅加深了彼此间的关系，还能加上对公司的认同。那批最早的核心同事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公司技术文化的布道者。再来看高速发展期。一、团队状态与业务需求。当公司进入高速发展期，业务可能1个月翻1倍，团队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冲劲满满，这时业务增长非常迅速，人员大规模扩张，沟通协作效率逐渐降低。二、技术架构。在高速发展期，关于技术架构有3个关键点。第一， Design for Growth， 也就是为你的10倍增长设计。当时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发展问题，我经常去国外交流请教经验，在理念方面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你每个模块的设计重构都要为10倍的增长而准备，按照这个10倍指标去做升级。因为在重构的过程中，业务还在不断增长， 等重构完成后，新的架构需要能够满足新的业务需求。第二，重视人员的知识储备。遇到问题时再学习就晚了，应该未雨绸缪，着眼于下一个业务量级所要面对的问题。第三，设立基础研发部门，实现基础组件服务化。当时我们设立了一个基础研发部门，把面向机器的人员剥离出来，只剩下面向业务的人员，他们不用再担心机器层面的问题，可以专心处理业务问题。这样的组织调整在大公司里司空见惯，但对于创业公司来说，早期并不适合做这件事儿，也没那么多人手。但在发展期，当你能够预见问题的时候，就应该开始去做这件事儿。三、沟通协作。在高速发展期，我们会直面沟通复杂度的线性增长。在这里，提升沟通效率有两个关键点。第一，在于工具，重视内部流程自动化，不要吝啬对工具化的投入。当时我们设立了一个新的小组，专门负责优化内部的协作流程工具，保证沟通协作效率。第二，在于人才梯队建设的改变，从人管人、人带人到文化制度管人、培养人。当时我们在技术团队做了一个尝试，让所有的核心技术人员写下他们的最佳实践，存入知识库，比如在 Python 中对数据的最佳处理方式。用文字来沟通来传递信息，可以达到一对多沟通的效果，从而提高协作效率，降低部门沟通成本。四、人才梯队建设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也做了一些改造组织架构、技术体系的事情，来适应大规模招聘带来的问题。首先是人才管理方面，保持社招，重视校招，引入 OKRS。因为我们在广州的大学城又重视校招，所以在公司快速成长期只有20名正式员工的情况下，招入了30个应届实习生。因为在2013年左右，大公司招人不计成本，我们在社招方面根本抢不到人才，所以就只能自己培养。当时校招的30人，最后留下来的将近10人。我们的培养方式就是以老带新，新同事学习老同事的教程和最佳实践方案，然后将理论投入实践。其次是技术架构方面，从靠人到靠系统自动化管理，适应高频度的迭代上线。我们只有3个人负责海外的业务，所有的服务器都是自动化，只有机器高频度的迭代上线，才能使人尽快响应这么快的开发节奏，使系统能够响应整个业务发展。然后是组织架构方面，我们做了分层拆分，用单独项目组面对高速发展的业务需求，用独立团队把握基础架构的弹性和稳定。最后在培养方面，我们建立了领域委员会和学习机制，每周有专人组织分享会。我觉得分享的难点在于愿意分享，所以在创业早期就应该鼓励分享，什么内容都可以，逐渐形成分享文化。五、知识系统管理。高速发展期人员流动大，所以要重视知识沉淀，降低人员流动带来的传承问题。作为技术管理者，要吸纳技术人才，更要将他的能力留下来。对此我总结了3点。一、总结公司各领域最佳实践到 Wiki。 二、梳理公司技术栈，减少重复造轮子，减少重复招人带来的成本。三、重视内宣，鼓励技术团队对内宣传自己的优秀组件，鼓励同类团队间的交流。我认为 CTO 中的 T 是 talk， 就是讲话，你要多谈话，多分享，多宣讲正能量，多营造交流氛围。比如我们的程序化交易团队会跟算法团队一起交流，我们鼓励交叉分享，这样不仅能互相学习，还可以碰撞出更多可能性。最后是寻求突破期。一、团队状态与业务需求。当我们最初选定方向时，其实就确定了天花板。比如选择做游戏，游戏在中国的市场不到千亿，腾讯和网易就切割掉 70%， 剩下的 30% 既是你的市场，也是你的天花板。当然在公司寻求突破时，就说明它已经成功了一半，目前我们正处于这个阶段。在寻求突破期，业务多且稳定，在满足财务指标的同时，需要寻找新的突破点。这时人员流动也较大，因为泡沫挤出后，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。另外，因为你要不断尝试突破，而新项目尝试的失败率也非常高，相当于再次创业，所以成功率在 2%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。二、技术架构需求。既然尝试突破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，首先我需要不断提高组件化能力，降低试错成本。比如我们的公众号业务， 利用爬虫软件每天抓取全国上万个公众号文章内容，供业务人员参考，降低试错成本。其次，要围绕数据，建立在数据之上挖掘需求，给运营团队提供非常好的工具，帮助他们精准分析数据。三，寻找突破点。我认为，在平稳期寻求突破的最大挑战是，从关注一个点到关注多个点。对于这个挑战，我有三点建议。一，走出去，强化情报和线索搜集能力。二，保住人，就是核心人才保留计划。我们会尽量满足核心人才的需求，比如钱、婚姻等，也可以送他读 EDP、MBA、EMBA 等等。三，强技术，提供更好的技术研发条件。这也关乎试错率的问题。作为技术管理者，要鼓励技术创新，而创新过程中一定会有失败，也要求技术人员有承受失败的能力。因为有的人在失败一两次之后就受不了了，所以技术管理也要区分哪些人适合试错，哪些人不合适。对于后者，那他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。四，组织变革。组织架构其实是围绕各种极端性变化的。早期人少没有关键点，到发展期，随着人员能力的增长，组织架构需要进行优化，从而提升团队效率。但在寻求突破期又有不同。我希望我的组织架构能多变化，在碰撞中寻求最优架构。我们组织变革的关键点是拥抱不确定性。比如我们弱化部门，强调项目组，提高组织的灵活性，鼓励大家用脚投票。如果你在某个项目组待不下去，可以调换项目组，我们会及时处理状况不好的项目组。在业务相对稳定期，大家的工作内容相对固定，所以我要利用这段时间让所有人都能多了解其他工作内容，而不是只盯着自己手头的一亩三分地，特别是那些优秀人才。总结，创业初期比较容易忽略文化建设，高速发展期重要的是人才梯队建设和知识沉淀，以便传承。而寻求突破期就要营造氛围，加深人员之间的联动，碰撞出最大能力。作者简介：蔡瑞涛，有米科技 CTO， 联合创始人，中国最早的移动营销技术专家，专注于移动广告平台及移动应用商业化变现方向相关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